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0集，诈局。后两日，宫内的禁令才解，六部运转正常，招罪司撤人，尚未痊愈的病患都由太医院继续照看。沈泽川干干净净，蟒袍鸾带再度上身，佩刀挂牌立在门前。萧迟爷也收拾利索，怒视红袍着身，显得个高腿长。两个人假惺惺的拜别，萧迟爷打哨换来浪淘雪金，拍了拍马背：“ 我要走这边，镇府大人跟我一道入宫。”“ 总督先行，卑职要去指挥使跟前禀报。” 沈泽川客客气气地说：“ 待在人下边就是不大痛快。” 萧迟爷翻身上马：“ 什么时候上来玩玩？”“ 我怕高。” 沈泽川仰头看他：“ 一切坐稳了？”“ 哎，后事繁琐，我能不能坐稳得看你愿不愿意手下留情。” 萧迟爷用马鞭点了点自己的胸膛：“ 轻点。” 他们二人在招罪寺前分别，沈德川没有立刻去寻韩城，而是驱车到了安置纪刚和齐慧莲的地方。这小楼为院，墙头露着棵半死不活的梨树。沈德川入内，穿院上街，却看见正堂大门紧闭，没有纪刚和齐慧莲的身影。乔天涯察觉出氛围古怪，从地上的凌乱的脚步上看出有人，他手掌握住刀柄，迈步向前，笑声说：“ 没人吗？没人，鄙人就拔刀了。” 居然刮了阵风，吹得梨树枯枝摇曳，院内荒草席上跑摆。乔天涯立眼环顾，已经发觉院内院外全部都是人。屋内传出个颇为虚弱的声音：“ 拔什么刀，都是熟人了。兰州，怎的不吭声呢？” 沈德川眸中狠厉隐现，却声声笑出来：“ 二少，病好了。” 西红轩在屋内裹着狐裘，瘦了好些，面色却十分难看。他端着茶盏，斜眼盯着门，阴恻恻地说：“ 不好，怎么敢见你？好兄弟，你在这儿藏了大人物，怎的也不打个招呼呢？” 沈泽川哈哈大笑，抬手示意乔天涯退后，自己猛地推开门。门内灰尘惊起，一屋子的侍卫齐刷刷地看着他，都是刀已出鞘，映出一片血光。西红轩坐在最中间，捏着茶盏。沈泽川毫无惧色地跨入：“ 一傻一疯算什么大人物？你要拿与我讲一声不就好了？” 西红轩笑不出：“ 若是齐慧莲都不算是个大人物，那海良仪也不是什么稀罕物。兰州啊，兰州，你藏得够深，永仪太傅亲自教爷，指望你做个皇帝吗？”“ 他都疯了，你怕个疯子？” 沈泽川抽出帕子，不急不慢地擦着灰尘，瞟西红轩一眼。西红轩突然摔了茶盏：“ 我怕？疯子教了条疯狗，要得我猝不及防，血肉模糊。” 周围刀锋豁然逼近，沈泽川一审：“ 这话讲得好，没道理。你要杀我，先让我做个明白鬼。”“ 你是不是跟萧二联手玩了老子？” 屋内气氛骤然凝结，阴影打在沈泽川的侧脸。他静了片刻，疏忽一笑，撑着桌眼：“ 是。” 沈泽川端详着西红轩，眸里漆黑，轻蔑又邪性地说：“ 我敢这么说，你敢这么信吗？” 气氛肃杀，落针可闻。西红轩扶着椅把手，在这让人心惊肉跳的氛围里反应迅速。他说：“ 真假混淆，你又在抛迷魂阵。沈兰州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 刀已架在了我的脖子上，你大可一声令下，取我项上人头。 沈泽川偏头逆着刀锋，西红轩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在这对峙里不肯放过沈泽川任何细微的表情。他虽然稳坐椅中，心里却比沈泽川更加的着急。然而他越是告诫自己不要受沈泽川的影响，就越是会被沈泽川的眼神和语气带动。西红轩皮笑肉不笑， 我们好歹兄弟一场，兰州，如实交代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 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尽管动手。来啊。 西红轩手指紧紧扣在一把手上，与沈泽川对视，但是沈泽川太镇定了。于是西红轩说， 你就不担心齐慧莲吗？你死了，我就扒了那老狗的皮，再把它卖给太后讨份情。 你若是早20年把齐慧莲交给太后，她兴许还能赦免你此次的疏忽。可如今的齐慧莲不值钱，她活着不值，死了更不值。你也是商行老手，做这么个亏本买卖，心里边舒坦吗？我看你是鬼迷心窍，病傻了。 齐慧莲装疯卖傻罢了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他夹着尾巴苟延残喘，为了活命扮得可真像呢。 沈泽川冷笑， 这个时候试探我，他就是个疯子。 他若是个疯子，你又是师从何人？ 西红轩深井， 招罪寺让你脱胎换骨，6年前那哈巴狗似的沈氏余孽怎么就变得这么有胆有谋啊？兰州，你说呀。 沈泽川神色阴郁， 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做个哈巴狗养人鼻息，叫人踢来踹去是个什么滋味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脱层皮怎么熬得出头？求人不如求己，你我皆是险境逃生，如今却要同室操戈。谢红轩，卸磨杀驴四个字你玩得好啊。 若非你透露风声，藕花楼岂会无故坍塌？我们在里边称兄道弟，你出来就反手一刀，论狠我哪比得过你啊。可是天不遂人愿，我没死，你想两头讨好，没这么便宜的事情吧。 西红轩寒声说。沈泽川博讽， 萧儿能给我什么值得你这般猜忌？他不是萧继明，做不了离北王，也号令不了离北铁骑，他不过是这去都里的困兽，他与我有什么差别？他有的东西我一样不缺。 他有你没有的好命，他乃离北王次子，正经嫡系出身，与萧继明一母同出，即便继承不了离北王位，也有数万兵马甘愿听凭调令。你缺的不就是兵吗？ 沈泽川眉间冷淡， 我任职锦衣卫要兵马干什么？去都才有我的活路，离开去都我便没有用武之地。我是沈卫庶八子，你是西氏嫡次子，你我谁好过？可见嫡庶之分也没有什么差别。什么没有走到头，天也下不了定论。 你讲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已然把这世间秩序视为无物。 西红轩抬起手指指着自己的脚尖， 但你还是得认，有人天生就是来做主子的，世家上流维系更迭，这就是命。若是嫡庶无差别，那么血脉如何维持正统？他姓李的就是比你姓沈的要更高一截。 沈泽川盯着西红轩放声而笑，那含情眼里疯癫再起。 是了是了， 乔天涯在这瞬息间见沈泽川杀意滔天，几乎以为他要拔刀了，岂料下一刻沈泽川又和颜悦色地说， 既然如此，我跟着他萧二能有什么前途？你听风就是雨，今日设局杀我，来日你必定后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